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信，他一鸣惊人，飞升举院；情，却波波折折，一生难了。 孟小冬、杜月笙、梅兰芳，这三个人之间究竟有过怎样的感情纠葛？ 一个是旦角之王，一个是昆生之皇，美梦一度心心相印，为何美梦却终难再续？ 一则消息突然闹得北平满城风雨，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婚了。 梨园名角最终情归青帮老大，孟小冬究竟为何选择了杜月笙？档案一代名伶孟小冬的粉墨人生即将揭秘，敬请期待。 刀头二季呀，你要仇恨三本头你不有名，我与那红军之间 满弓满调，苍劲醇厚。1927年这个秋风萧瑟的清晨，京城响当当的京剧女新生孟小冬，在北平内务部大街的一个小院子里独自一人在练功呢。这一年她刚刚20岁，嫁作人妇已经快2年了。婚后她暂别群书，只是偶尔像刚才这样清晨时分悄悄半晌孤芳自赏一番，而此时他全然不知，就是这退隐竟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这天早晨枪声打破了宁静，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有人要枪杀梅大爷，梅大爷何许人也？就是当时红遍全国的京剧大师梅兰芳。1927年9月14日，位于北平东四牌楼的冯公馆内突然发生梅兰芳枪击案。 冯公馆的主人是时任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这天下午2点他攒了局，请梅兰芳和几个朋友到府上小聚。汤饮正酣，佣人来报说门外有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执意要见梅兰芳，怎么打发都不肯走。在座的有人都知道梅兰芳有个习惯，对素不相识的人一般不见。于是好友张汉举就自告奋勇地离开了酒桌，到门外看看情况。 张汉举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过，只有一个佣人冲进了公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门外有个小子手里拿着枪，叫嚣着要梅兰芳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0大洋，要不然他就冲进来毙了他。顿时公馆内乱作一团，幸好冯耿光淡定，他一边让人筹款报警，一边带着梅兰芳从后门逃去。然而刚出了后门，枪声就响了。第二天下午3点，在东四九条西口出现了这样骇人的一幕。北平军警联合办事处将一首级悬挂在西河堰口的电线杆上，示众3日。示众的理由是此人是枪杀梅兰芳的凶手。一时间消息在整个京城炸开了，一代名伶死于非命，戏迷票友无比悲痛。然而就在当晚，梅兰芳却在长安戏院登台了。怎么回事呢？其实梅兰芳本人 并没有遭到枪杀，只是北平军警联合处理存在标题党，标公心切，拜他们所赐，梅兰芳被遇害了。这份档案现存于北京市档案馆，是当时张贴在市众手机下方的布告。一起来看看枪击案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乃该匪先将被绑人张汉举用枪击伤，对于军警开枪拒捕，又击伤征集探兵一名，因将该匪当场格杀，枭首示众，由其身边收出信件，使其该犯名李志刚。头部中弹的张汉举很快不治身亡。据档案显示，李志刚当时并没打算开枪，只想挟持张汉举冲出包围圈，谁成想走火了。令人后怕的是，如果当时梅兰芳见了这个李志刚，那么这一枪就走火在了他的脑袋上，中国戏曲史怕是将要从此改变。梅兰芳何以招致杀身之祸呢？因为他金屋藏娇，藏的是谁呢？就是孟小冬。女婿生孟小冬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绝世名伶，称得上是与梅兰芳齐名的腕儿，被戏迷们美称为冬皇。1926年，梅孟二人在北平成婚，婚后孟小冬逐渐淡出舞台。当时戏迷李志刚想当然地以为是梅兰芳不准妻子在抛头露面，于是就替角儿鸣不平，提枪报复梅兰芳，要求东皇重返舞台。看似是绑架勒索，实则却是一起疯狂粉丝持枪伤人的恶性事件。这起血案可谓是无中生有，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孟小冬当时备受崇拜的程度。孟小冬的一生可谓传奇，从穷困潦倒到纸醉金迷，从大红大紫到铅华殆尽，在他的戏曲人生中有两个男人无法回避。一个就是四大名旦之首京剧大师梅兰芳，另一个则是上海滩青帮老大杜月笙。两个男人反差极大，这不仅让人好奇，孟小冬、杜月笙、梅兰芳这三个人之间究竟有过怎样的感情纠葛呢？这就是少女时代的孟小冬，眉清目秀，身段也妖娆。孟小冬天生一副好嗓子，戏路很宽，身旦净末丑都能当个角儿用。早年因为形象俊俏，通常唱的都是旦角儿，可孟小冬发现旦角儿竞争很激烈，唱的人太多，很难脱颖而出。不甘平庸的他琢磨着另辟蹊径，很快他找到了差异化竞争的方法，那就是反串，改唱老生。当时女老生非常稀少，这个做法堪称前卫，但这个决定并非是年轻的小冬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快得到了证明。嗓子纯，扮相好，孟小冬尝试性的登了几次台，飞升举案。当时严巨鹏等老生界大腕发现孟小冬这个女娃唱起老生来竟然没有词音，这实属罕见，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以说前无古人。几场戏下来，独一无二的女虚声孟小冬就红透了半边天。但是生性好强的她并未就此止步，她的戏曲梦想是名噪全中国。1925年，孟小冬再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带着全家老小北上闯天下。情愿在北数十吊一天，不愿沪上数千元一月，盖上海人300口同声说好，顾不及北边使者之一字也。京剧发源于北方， 孟小冬认为，在南边唱得再好，也总有些野路子之嫌，只有得到北方观众的认可，才算修成正果。1925年，孟小冬来到了北平，当时他只有18岁，年纪轻轻却能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突破、自我改变，很好的把控着自己的人生。这除了源自于他天生好强的个性以外，还离不开一个幕后推手的大力提点和支持。这个人就是临阵上海滩的青帮老大杜月笙。 孟小冬一心北上闯事业，没想到他的情感之路会从此改变。 这是梅兰芳和孟小冬的恋情首次被媒体曝光。 梅梦之恋将何去何从？档案正在揭秘。 杜月笙是怎么认识孟小冬的呢？ 1919年12月13日晚，孟小冬在上海大世界客串《击鼓骂曹》，非常轰动。回了后台，只见一位30岁模样的男子手提花篮，开口说了声：“孟大小姐，阿拉杜月笙这厢有礼了。”这是孟小冬第一次与杜月笙见面，当时他只有12岁。那时上海大世界是黄金荣旗下的戏院，作为手下的杜月笙经常出入。身为老戏迷，他很快发现了孟小冬不凡的资质，又听说这女孩小小年纪出外挣钱养家，很是钦佩。他告诉孟小冬，他现在的戏路太杂，不妨试试专攻文武老生，北平已经有了新谭派，孟小冬应该拜他们为师，进一步提高技艺。杜月笙的话，孟小冬记在了心里。5年之后，他做出了北上寻艺的决定。临行前，通过杜月笙的帮忙，孟小冬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逍遥津》《捉放曹》等唱片作为纪念。这些作品后来成了最早的海派唱片，现如今已成为非常珍贵的京剧文化遗产。 来到北平之后，豆蔻年华的孟小冬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因为唱腔独特，他异军突起，马上就唱大轴、挂头牌，红遍了大街小巷。原来大昆班赶场子跑码头，小冬的座就是这一张张的条凳，配着白酒、瓜子，现在大不一样了，八仙桌、盖碗茶，上座的都是达官显贵、沃克文人，当年在台上争饭吃的戏子，现在已然成了一嗓子值千金的名角儿。1925年秋，杜月笙奉命从上海来到北平，寻找黄金荣的姨太太陆兰春下路。他在大街小巷上看到写满了孟小冬的广告时，就赶到戏院，他想看看昔日里的这位小友。只因再看了你一眼，就再也忘不掉你的容颜。见面时，孟小冬已经不再是那个躲在师傅后面摆弄变烧的小姑娘了，她落落大方，娇媚间带着脱俗的刚毅之美，让杜月笙这个情场高手完全折服。小冬的倩影令杜月笙魂牵梦绕，然而一个消息晴天霹雳，让他不得不打消表白的念头。什么呢？孟小冬恋爱了，而且他的对象就是他的好友梅兰芳。 梅大爷，我送您进去吧。 是梅大爷，不是梅大爷。 历史上电影中的这一幕发生在1925年8月23日，当时梅梦二人受邀到冯公馆排演《四郎探母》，这是孟小冬第一次见到梅兰芳。当时孟小冬就有相见恨晚之感，萌生爱意。1926年， 在财政总长王克敏的生日堂会上，有宾客提议梅梦二人共演一出游龙戏凤。虽是即兴表演，但二人却配合得行云流水，俏皮活泼，默契有加，当即博得了个满堂彩。 台上乾坤颠倒，台下惺惺相惜，默契催生情愫，梅兰芳和孟小冬很快就相恋了。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杜玉生只能把对孟小冬的爱慕深埋在心里。我手里的这份是1926年8月28日的北洋画报，当时报上刊登的这篇报道轰动一时，报道的标题为关于梅梦两林婚事之谣言。这标题听上去像是一则辟谣的消息，但看了内容就知道，与其说是辟谣，不如说是预告。报道刊登了梅梦二人的照片，左边这张的注释是将嫁梅兰芳之孟小冬，而右边这张则是将娶孟小冬之梅兰芳。文中说梅兰芳打算娶孟小冬，这个事情得到了梅兰芳原配梅大奶奶的支持，目的就是为了要打压梅兰芳的二太太福芝芳。这是梅兰芳和孟小冬的恋情首次被媒体曝光。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则报道就是一则明星八卦，梅家太太们的事都是子虚乌有。事实上梅兰芳与孟小冬当时确实有了结婚的打算，因为情投意合，两人甚至想闪婚，但迟迟没能兑现。阻力倒不在梅家，而是在孟家。梅兰芳与孟小冬相恋时已经有了两房妻室，大太太王明华，二太太胡芝芳。孟小冬的家里人觉得女儿再怎么说也是红遍京城的角儿，嫁人做妾实在是太委屈了。或许孟家人的顾虑也是孟小冬自己的顾虑，两人的姻缘卡在了名分这个问题上，迟迟没有下文。就在这时，梅兰芳的老友冯耿光突然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明定兼挑。什么意思呢？早年梅兰芳被过继给他的伯父，按照旧习俗，梅兰芳可以娶两位正房，一房代表他的伯父，一房代表他的亲生父亲。冯耿光的主意就是明媒正娶孟小冬，把他算作是大伯父这边的正房，不入梅府的侧室，单立门户。明定兼挑这四个字似乎很快解决了问题，但实则却酿成了一个美丽的错误。1927年农历的正月24日，梅兰芳和孟小冬在冯公馆成婚。婚后，梅兰芳离开了梅宅，和孟小冬搬进了城东内务部街的一个小宅子里。孟小冬知道，按照梅兰芳的性格，他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他是打心眼里不喜欢自己的妻子抛头露面的。于是，他决定告别舞台。梅兰芳的家逐渐成了孟小冬的金屋。以前的他很喜欢着男装，但结婚之后他就是这样的打扮，场子基本不出，只是偶尔拿出戏服在家里和自己的丈夫对对戏。然而岁月似乎只是看上去很美，表面上一帆风顺，实则却是暗流涌动。1933年，一则消息突然闹得北平满城风雨，孟小冬和梅兰芳离婚了。 1931年7月，孟小冬主动提出与梅兰芳分手。分手后，孟小冬来到上海，找到曾经的同门师姐妹姚玉兰， 请他为自己引荐著名的女律师郑玉秀为离婚之事打官司。当时姚玉兰不赞成孟小冬把离婚之事闹得轰轰烈烈，她提议让自己的先生出面调停善后，而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孟小冬的身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场官司他根本就不可能打赢，但怜香惜玉的他不忍将实情告诉孟小冬，他决定亲自出面摆平此事。于是他拨通了梅兰芳的电话。 好来不如好散，不是我偏心，真要是闹起来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以后的路还要走，我来做个和事佬。杜月笙建议梅兰芳给孟小冬40000元分手费。梅兰芳告诉杜月笙，不是没了爱情，而是复杂的原因导致二人分离，自己对孟小冬的愧疚一言难尽，离婚之事小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时的40000块可不是个小数目啊，相当于今天的40万，那么一大笔钱梅兰芳根本就拿不出来。杜月笙也清楚这钱就是面子上走个过场吧，他告诉梅兰芳自己可以帮他先垫上，但一定要梅兰芳亲自交给孟小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明，只认呀是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任由而已，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流连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这吊唁风波只不过是导火索，梅梦二人因名分而起的隔阂由来已久，一切还得从我们开篇提及的那桩命案说起。梅兰芳枪击案因孟小冬而起，当时媒体捕风捉影，一直质疑凶手李志刚和孟小冬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实孟小冬与李志刚素不相识，他并不在意外界的流言蜚语，倒是梅兰芳的避而不见让他意乱心灰。案发后，出于对孟小冬的保护，梅兰芳没有回到他与孟小冬的家，而是回了梅宅，回到了福芝芳身边，这让孟小冬误认为梅兰芳是怕惹是生非，自己躲了清静。那段时间，孟小冬经受各种非议、谣言和议论，他非常伤心。当初自己众星捧月，为什么选择离开舞台？就是为了梅兰芳，为了爱情。现在出事了，他在哪儿呢？爱情又在哪儿呢？ 血案之后，孟小冬一直认为梅兰芳在刻意的疏远自己。1928年，梅兰芳带着福芝芳到天津演出，几天之后获悉此事，孟小冬搭了班，风风火火地赶到天津，连唱了10天大戏。阔别戏台2年的他再度复出，轰动梨园，声势盖过了梅兰芳的演出。 梅兰芳万万没有料到孟小冬一气之下会独赴天津和他唱起对台戏，这让梅兰芳开始反省自己。他喜欢孟小冬，除了喜欢他的美貌和才华，还有就是他极强的个性。然而这时由于自己的冷落，个性已经演变成任性，梅兰芳体会到孟小冬的怨气。在孟小冬回京之后，梅兰芳隆重地将他从娘家接回了两人曾经的爱巢，人是回来了，但是关系却蒙上了阴影。为了补偿对孟小冬的愧疚，访美之事，梅兰芳打算带着他一起去。 1930年，梅兰芳访美轰动世界。出访之前，按照媒体的报道，梅兰芳所备墨盒等馈赠品上已经画有他和孟小冬的戏装脸谱。然而访美期间，人们却并没有看到孟小冬的身影，媒体借机大做文章，猜测出的原因竟然是这样的：为了与孟小冬争夺访美的机会，怀有身孕的福芝芳准备堕胎，爱子心切的梅兰芳一时两难，只好谁也不带。 京剧当中有一种戏曲锣鼓叫四鸡头，龙套在台上走完之后，该亮相的大角儿一上场，一定是奏这个四鸡头。大得唱唱吧，唱才唱，这种节奏一出，这就说明该上台的人都出来了。孟小冬极强的自尊心再次受到打击，他独自一人在空房中唱戏，常常是一曲作罢，悲从中来。他和梅兰芳的爱情也好比是一出戏，吊唁风波、命案受辱等等等等，就像是一阵四鸡头，该出现的问题都出现了，结果自然不言而喻。1933年9月5日至7日，孟小冬在《大公报》上连续3天刊登了他亲笔所写的《孟小冬紧要启事》。我们来看一下9月7日的这一篇。冬自叹，生世苦恼，复遭打击，虽依然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一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细心的人发现文中有六处提及梅兰芳，但只有开头一处直呼其名，其余都称其为兰芳。或许分手之后孟小冬是恨梅兰芳的，可是没有爱哪里来的恨呢？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6年的年底，照片中一向含蓄内敛的梅兰芳难得一见的活泼，在墙上比着手影。照片中还有两行小字：你在那里做什么呀？我在这里做鹅影呢。这是孟小冬与梅兰芳共同写上的注解。当时两人刚成婚，正值蜜月期，如胶似漆。与梅兰芳离婚后，孟小冬回了娘家，茶不思饭不想，滴水不进，每每想起这张照片就泪流不止。一周之后，他住进了北平的戒坛寺，烧香念佛，归隐了数月。离开和梅兰芳同住的宅子，孟小冬只带走了一件家当，就是这个龙凤双洗脸盆，这是他们结婚时朋友送的洗礼。离婚后的孟小冬仍是每天用它来洗脸，每次洗脸他都会把另外一个脸盆也沉上水。 是什么让孟小冬最终走出了爱情的废墟？又是谁让他留下了一生未了情的遗憾？一代名伶孟小冬档案正在揭秘。 孟小冬就是这样的女人，外表刚强，内心敏感。据说临走时曾甩下两句掷地有声的话：要么不唱，要唱就要比梅兰芳唱得好；要么不嫁，再嫁就要嫁一个一跺脚四成乱颤的人。1938年12月24日，阔别舞台六年之久的孟小冬再度登台，一出《红阳洞》卖了个满堂红，东皇终于从爱情的废墟中走了出来。孟小冬能重振旗鼓，还得拜一个人所赐。这个人就是余派的创始人余叔岩。离开梅兰芳的日子，孟小冬基本是与余叔岩共同度过的。整整五年，余叔岩一丝不苟的教，孟小冬竭尽全力的学，师徒二人情欲妇女。1943年，余叔岩病逝，孟小冬对外宣布为师丧心三年，随后销声匿迹。当他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已是1947年，杜月笙60大寿之际，举行全国赈灾义演，孟小冬受邀前往上海，同回上海的还有梅兰芳。当时为了避免产生交集，杜月笙安排梅兰芳唱前八天的大轴，孟小冬唱后两天的大轴。期间梅兰芳曾要求见孟小冬一面，但孟小冬没有答应。义演的后两天，演出结束的梅兰芳并没有离开。晚上这出搜孤救孤，孟小冬在台上唱，梅兰芳独自一人在后台默默地听。最后一天的戏唱完之后，余音绕梁，观众强烈要求看看孟小冬的本尊，但是孟小冬从来没有卸妆谢幕的习惯，在一个人的反复劝说下才出了场。这张照片是孟小冬唯一一张变装谢幕的照片，也是孟小冬戏曲人生中最后一次登台，而那个说服他的人就是 杜月笙。 不舍叫我难留孤单。 杜月笙为什么能说服孟小冬？因为当时的孟小冬已经情归杜月笙。自打孟小冬离开梅兰芳，杜月笙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追求，一追就追了近十年。七七事变爆发时，父母都去世了的孟小冬一个人在北平。得知此事，杜月笙立即派人将孟小冬接到香港避难。战乱年代，杜月笙回家纾难，出钱出力出人，组织救护队、别动队，积极抗日。他的忠义之举逐渐感动着孟小冬，他终于对杜月笙敞开了心扉，并加入到义演筹款的行列中。而此时的梅兰芳也搬迁到上海宣传抗日，因儿女情长而联系起来的三人，在面对家仇国恨之时惺惺相惜。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孟小冬曾在他的戏里唱过，娘子不必太刚烈。情归杜月笙时，孟小冬快四十了，乱世之中孤苦无依，归属感或者说是家的感觉才是孟小冬最终的渴望。杜月笙未必是他心中的那个人，但却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一路走来，他孟小冬的戏曲人生一直渗透着杜月笙的心血。杜月笙懂孟小冬，懂他的戏，更懂他的人。1948年，孟小冬搬进了杜公馆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杜月笙。杜月笙曾说过，抗战胜利后始知爱情。晚年在香港病重的杜月笙，每天最大的享受就是听着孟小冬为他唱上两嗓子。一个是青帮老大，一个是戏曲名角儿。外界本以为会是露水姻缘，没想到晚年却是那般形影不离。1950年，杜月笙打算带着一家老小搬去欧洲。这一天，孟小冬照例端着药碗，拿着胡琴走了进来。看到杜月笙躺在摇椅上正数着护照，他便来了这么一句：我要是跟你出去，算是你的丫鬟呢，还是你的女朋友啊？一语既出，杜月笙顿觉精神抖擞。他听得懂，这是孟小冬终于同意嫁给他了。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1950年秋，62岁的杜月笙拖着病重的身躯，与42岁的孟小冬举行婚礼。晚年的他已经千金散尽，但是他还是倾其所有，大操大办地举行了婚礼仪式。这是婚礼当天的两人的合影。那个时候的杜月笙已经无法长久站立。这一天，孟小冬心里很清楚，身边的杜月笙已经是时日不多了。其实仪式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孟小冬心里明白，强挺着的杜月笙是要昭告天下，东皇一生波波折折，但最终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归宿。 孟小冬嫁作武姨太不到一年，杜月笙就去世了。那时孟小冬只有44岁，却提早步入了晚年生活。据说他打牌、赌马、画画，偶尔收徒教戏，但从不公开演出。1961年，得知梅兰芳去世的消息，孟小冬很伤心。他说，他的自然生命结束了，可他的艺术生命或许还没有结束。 杜月笙死后，孟小冬搬出了杜公馆，独居在香港。那时候他只给一个人唱过戏，就是照片上的这位， 国画大师张大千。1977年5月26日，70岁的孟小冬客死台北，葬在了山家佛教公墓。张大千为他的墓碑题字，墓碑上的称谓不是杜夫人，更不是梅夫人，而是孟太夫人。下葬时，孟小冬的装扮非常的隆重，他身披红绸，仿佛纵使这墓地万籁俱寂，也大可为成为他东皇的舞台。然而红绸之下，谁知是一份释然，还是仍然是只愿君心似我心的未了情。据说孟小冬下葬时，台北正值黄梅雨季，雨一直下个不停。然而就在那天，雨突然不下了，但是始终也没有出现太阳。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雪仍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或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众人中我还是首选。将这话